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继续路加福音，终于来到十二章的结尾，甚至我们今天会讲到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从四十九节开始，应该是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一百零一页。由我来读，经文是上帝的话语，请你听。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纷争在这里也可以翻译成分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到西边起了云彩，要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要燥热了，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到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第十三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子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尚且留着，等我挖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把它砍了吧。”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可怎样仔细听的耳朵，恐怕我们不喜欢听难听的话，严厉的话，却是主耶稣对他所爱的人，对属于他的人所说的话。就让我今日衷心的宣讲这话，也让属于你的人能够听到这话。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终于来到路加福音十二章最后一段。It's not easy. 十二章从一开始就一连串很硬的教导，耶稣他说话甚难，也很难听。但是我们的真耶稣说真话，毕竟暖男不会把人剁成一半，偶像也不会叫你变卖一切所有的。路加福音十二章是只有我的羊听到我声音那一类的经文，这是约翰·欧文所谓福音的威胁，或者改革中的先贤所说福音的警戒。耶稣他威胁的对象是谁？他警告在什么人的耳中发挥效应？警告是的，应该是针对要灭亡的人，但是你仔细想，针对要灭亡的人警告其实有点对牛弹琴，因为他们毕竟要灭亡。但你我弟兄姐妹不是要灭亡的人，我们本来是要灭亡可怒之子，如今却与上帝的儿子一同活过来了。我们就是有耳可小心听的人，就应该听耶稣说最难听的话，世人最不喜欢听的话，总是针对我们说的，好叫我们得救就得救到底。如果我们听不进耶稣所说的话，往往是因为我们忽略耶稣的恩典。你们这一错一小错要得天国的人， 你们这热切等待主人要回来的仆人。事实是，如果你没有要得着天国的确据，你也没有主要再来的盼望，耶稣说的话就没有意义，也没有驱使你行动的动力。换句话说，耶稣难听的教导只对要努力得着天国的人有意义，因此你理当小心听他，听他怎么说。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火是福音，是圣道，还是圣灵，还是提炼，还是审判？教会的先贤们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但是我认为火指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指耶稣来到世上所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或好或坏，或福或是祸，就是那种必然改变现状的那种disruption， 高科技的人会说破坏性的更新。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之后耶稣会问门徒，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或许门徒们以为，我们不也在约旦河里受洗了吗？那有什么难呢？但是耶稣指的是他还没有成就的洗，就是他不久之后要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洗，就是他的父将愤怒之杯的硫磺和地狱火浇灌在他儿子身上的洗礼。为耶稣施洗的约翰他曾经说，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和火与你们施洗。如果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那么他自己就必须先在十字架上过火，在他父的右手边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耶稣在约旦河所受的洗礼其实标记和印证这 sign and seal 他在十字架上要受的洗礼，就如我们受的洗礼标记和印证圣灵的洗。这就是为何他的天父在三年前如此喜悦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就表明他三年后要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为此耶稣说，我父爱我。他从来没有违背，也没有后退，他总是乐意顺服他的父。但是我们会好奇，他说自己是何等迫切的要受这个洗。这个迫切就是使徒行传18章15节保罗未到迫切的迫切，哥林多后书5章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激励是同一个字。有谁会要迫切受火的洗礼？有什么东西激励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他继续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主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降临归平安给他所喜悦的人，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显然不是给所有的世人。所以你不要相信圣诞节的广告，世人不要耶稣所带来的平安，因为世人不要耶稣。耶稣他说他来是要制造纷争或者分裂，就是原文的意思。那些说搞分裂就犯罪的人，可能圣经中没有这段经文，也可能比耶稣更圣洁。如果耶稣他忠心他的使命，如果他传讲上帝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那么他必然引起纷争。 J.C. Ryle Lyer 他说，这个不是福音的错，这是人堕落的心。只要有人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相信，只要有人乐意悔改也乐意相信，就必然有其纷争。你对此感到惊讶是 莱尔说愚蠢至极。分裂本身就证明基督他的远见和基督教的真谛。耶稣说这种分裂甚至会出现在最亲密的关系之中。你们都亲身经历过这样子的分裂或者纷争，你们知道这种分裂会叫人非常的难过。我只说分裂也强迫你我检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份。这种分裂逼使你我选边站，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无法避免选边站。有人天生不喜欢冲突，一生都从不表态，这样的人我们会说他很会做人，但他也只会做人，其实很可怜，因为越会做人的也越无法做基督徒。你问乐乐他喜欢姑姑还是姑丈，他永远两个都喜欢。我希望乐乐长大之后不那么会做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儿戏，我们都必须选边站，乐乐也必须选边站。你不能同时爱主也爱世界，你不能同时惧怕人也畏惧上帝。这其实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再亲密的家人若不信主，你与他就属于不同国的人。耶稣不是叫你不爱家人，他也没有说你不能做一个原住民基督徒或当一个中国人基督徒。那你知道你也迟早要选择你比较爱谁。你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你家里的人也许不反对你信耶稣，甚至他们自己也上教会，但是他们迟早会要你表态。你不要忘本哦，你要杀猪才算原住民，你要参加家族的聚会才算是我们的家人，你要祭祖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先，你要效忠党才爱国。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做基督徒，他们会说你不爱你自己家里的人，你搞分裂，你制造纷争，你不爱党，你不爱国。而他们就是你最亲密、最有血缘关系、最多利害关系的家人、族人、朋友、同事。分裂，弟兄姐妹，分裂帮助你厘清你是属于你主耶稣基督，还是属于世界，还是属于他们？谁是你的家人？你与谁同国？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耶稣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姐妹，事实是你属地的家人肯定非常的在意你有另外一个家，你属于另外一个国，不是他们的国。彼得因此会说他们看见你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的道路就以为怪，会毁谤你们。你们中间有人经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事，他们以为怪，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奇怪的反倒是说自己信耶稣的人与不信耶稣的家人可以毫无分裂和平共处。奇怪的是一个基督徒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没有与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比不信的家人更亲密的关系。事实是那样的基督徒也不可能与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你不与肢体连结，你怎么与身体的头连结？我不会否认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国情确实是很重视家，也许就特别难接受路加福音12章53节。我承认这是我们的处境。然后呢？然后你要处境化福音，软化耶稣的威胁，还是出版一本没有路加福音12章53节 特别适合亚洲人、中国人、东方人、台湾人、原住民的圣经。我会说让中国人、亚洲人、台湾人、原住民、台湾长老会、留美留学生去处境化他们的福音吧。那与你我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属于他们，你是基督徒，你属于基督，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只遵从他的话语。然后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耶稣在这一段的意思是，你们若能够看天后，就能够分辨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上帝国临近的时候，就是要悔改要信福音的时候，就是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因为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是那个时候。你们看见瞎子眼睛看得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会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你们看见我和我的工作，就应该认出我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仅有上帝的道，甚至道成了肉身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无可推诿，应该认出上帝的弥赛亚，却颠倒是非，口是心非，睁眼说瞎话。他们不认耶稣，反倒说他靠鬼王赶鬼，看到他行神迹反而想要杀他。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什么是正确的呢？什么是公义的呢？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耶稣强调要与人和好，但是在这一段路加福音，他要人尽力的与上帝做个了结，或者结账，算清账。因为其实上帝他是你的对头，也是办你的官。认知，一个人认知自己欠上帝，才是合理的审断，正确的审断。但是有谁会认知自己欠上帝？有谁自认我得罪了上帝，我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人。反而世人普遍认定上帝欠我，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罪摧毁一个人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判断能力，这是神学家所谓的罪对理性的影响。唯有圣灵在心中有工作，你才可能认自己为罪人，你才可能认罪。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认知不再是上帝欠我，乃是我欠上帝。你时常听到归正，什么是归正？这就是归正。归正不是变得很会骂人，从上帝欠我到我欠上帝，就是一个信徒的生命翻转。你以为信耶稣有丰盛啊？ Somebody has been lying to you。 信耶稣会叫你认知自己欠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你生命中有许多问题，但是你唯一的问题是你欠上帝，你无法偿还上帝。谁能够帮你了结债务？ No, 你不需要想，你不需要想你需要什么人生方向，或者你要成为上帝手中的杰作，那些鬼话。或你感情出了问题，你丈夫不成才，你儿女不成器，你员工不成气候。Whatever. Focus, 朋友们，耶稣要你集中注意力， 你唯一的问题是，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偿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半文钱，半文钱不过是半小时的工资，你连半文钱都没有办法偿还，你要什么人生方向？你要成为什么上帝手中的杰作？干啥呀？你只有一个需要，你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有一位赎回者替你还债，半文钱都不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和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所以你不意外，正当那时有这一类的人在群众之中，他们或许要加利利人耶稣为加利利人讨公道，或许他们要耶稣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好抓他话语的把柄。历史记录，比拉多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罗马官，他多次屠杀犹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指哪一次。那显然是加利利人上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正在他们献祭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他们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有点像我们正在领圣餐的时候，有人进来叫我们流血。耶稣他没有评论这事的本身，但是他批评讲论这世人的神学。你注意，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然后他自己再举了另一个例子，以前希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有趣的是，这个更有罪直接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欠债。你们以为被压死的18个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欠的更多吗？所以耶稣，你注意他两次重申，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No，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也就是说，你们的神学不够好。那些人的坏神学是坏事只发生在坏人身上，因此一个人遇到坏事就证明他有罪，而事情越坏就越有罪。这个是约伯那三个朋友的神学，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一定是你犯罪，这也是律法主义的神学，好人有好报，坏人则一定罪有应得。这样的神学没有恩典，也容不下诗篇103篇10节的耶和华上帝，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比这个稍微好一点的神学其实也是坏神学，会容许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但是那种神学最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好上帝会容许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很无奈。一天到晚探讨罪恶的来源，邪恶的来源，但是真正的好神学，真正的好神学也是大卫，也是保罗，也是耶稣他自己的神学，就是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欠上帝，若不悔改每个人都要如此灭亡。你有好神学，你认知我本该灭亡，最坏的事本该发生在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身上。若坏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全然出于有一位好上帝，他怜悯我，他恩惠我。若我还没有灭亡， 是因为恩慈的上帝还给我机会悔改。有好神学的人会问好问题，好问题不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以至于灭亡，而是为什么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我居然没有灭亡。这才是你我需要问的问题。所以耶稣接下来说了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耶稣你注意，他总是非常在意无花果树要结果子。我回加州如果赶上季节，就可以吃我朋友 Andrew 他家后院结的无花果。没有什么新鲜的，没有什么水果可以比得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无花果。台湾有无花果树吗？有。请你告诉我在哪里。我家的阳台有一棵不结拔蜡的很拔蜡的拔蜡树，小玉她每天都怂恿我把它拔掉。耶稣他那棵无花果树不是生在路边的野树，也不是栽培在阳台好玩的拔蜡树，它是栽在葡萄园里受人照顾的一棵果树。犹太人听得出来这是指他们说的。先知以赛亚说，以色列人本来是耶和华上帝所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结果怎么样？结了野葡萄，下场就是被吞灭，被践踏。耶稣他那棵无花果树就是享有一切上帝儿女福利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应许，他们有葡萄园，他们有诸约，有律法，有割礼，有上帝的圣言。列祖是他们的祖宗，就肉体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他们那棵树应该结果子，我们应该结果子，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教会是真以色列，我们有上帝的道，我们还有道成肉身，我们有洗礼，我们有主的晚餐，我们有上帝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万有全是我们的。 So 以色列人没有理由不结果子，教会里的你我没有借口不结果子，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什么是果子？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使徒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不外乎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赐给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圣灵，也必然叫人结出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注意，一棵不结果子的树不仅没有用，甚至有害，何必白占地土呢？何必白白的吸取其他树的养分呢？应该把它砍掉。只不过有一个管园子的为这棵无花果树求情，主啊，今年尚且留着，等我挖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然再给它砍了，给它多一点时间。昨天小玉带乐乐读这段经文，乐乐说这个比喻是关于无花果有一个 I quote， 这是他讲的话，无花果树有一个看不见的美好未来。乐乐说，你怎么知道它以后不会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把它砍掉太可惜了。我在旁边想啊， 如果乐乐不是在改革中教会长大，他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比耶稣更有爱心的基督徒。我们都容易误解耶稣的比喻，因为我们往往试着指认比喻中的人物，谁是园子的主人，谁又是那个管园子的。有人说主人当然就是上帝，而管园子的就是耶稣，带球的耶稣。又有人说主人是主耶稣，而管园子的是基督的仆人、牧者、牧师。当然又有人以为那个有爱心的管家就是他自己。但是你听得出来，这样的解释不全然有错，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难道上帝的儿子比上帝更有耐心、更有爱心吗？难道父与子有不同的心智吗？难道为数求情的牧师比主耶稣更有恩慈吗？所以这比喻的重点不是恕他，他只需要一点机会让他发挥美好的未来，也不是要给恕多一点时间。耶稣强调什么？不要藐视上帝丰盛的恩典、宽容、忍耐。难道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不要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重点是，正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恩慈与信实，所以你要趁斧头还没有砍下之前，即刻悔改，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最后让我们思想，教会里人听不进耶稣难听的话有两个原因。大概第一个原因，他们本来就不是耶稣的羊，本来就听不进也不想听耶稣的声音。挂名的基督徒虽然在教会，但是本来与你我就不是一挂的。但第二个原因，人听不进耶稣难听的话，是传道人只传讲耶稣严厉的话语，而忽略了耶稣的恩慈。也就是说，讲道的人没有宣讲完整的基督，没有解释耶稣他之所以可以说最严厉的话，因为他施展对我们施展对你我施展最大的恩典，或因为他给的最多，他的要求也最高。这是说我不能只宣讲耶稣他严厉的要求，而不传讲耶稣他无限的恩典。这是说如果我要你们听得进耶稣难听的话、难懂的比喻，我就必须先帮助你们明白耶稣他为你做了什么。耶稣他做了什么？他把火丢在地上，他叫人起纷争，有分裂。他何等迫切受他当受的洗。从初代教父到清教徒，教会的先贤就用一个妇人迫切等候生产来形容主耶稣他的迫切。你看得出来为什么？据说生产的痛是会要人命的痛，我不知道，我个人没有经验。在座生过孩子的姐妹，或我可以用妇女吗？比我更能体会我们主的迫切。如果有任何人可体会上帝儿子那天的迫切，有谁会迫切的期望痛苦？除非他更在乎痛苦的结局， 就像一位母亲迫切期待分碗苦楚的成果。耶稣那天是何等的迫切，很奇怪，他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他迫切到一个程度，他等于对一群听不懂他话的人说他迫切。我们的主迫切到一个程度，对牛弹琴。你知道那些人，他们居然说我也可以受，我们也可以受你受的洗。彼得说：“这势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主啊。”有谁能够体会耶稣迫切有何等的恐惧？他要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唯有他自己确知上帝愤怒的硫磺要淹没他，地狱火要吞灭他。这个就是他迫切要受的洗。女人分碗之苦的结局是自己骨肉的出生，而上帝儿子洗礼的结局是他仇敌的重生。他痛苦的结局就是你我的救赎。所以没有人经历那样的痛苦除了他之外。他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好代替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洗礼，了结了我们欠上帝的罪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叫我们与上帝和好。谁能测度这爱的长阔高深？但是你的主说他何等的迫切，他不是逼不得已的，反而你可以说他催逼自己迫切的为你我舍去自己。这就是爱，这就是上帝的爱，在此不在别的地方向我们显明了。而且他爱你就爱你到底，你家人会背叛你，你的父母会离弃你，但是基督在天之心如今仍然何等迫切要拯救你，拯救到底。他为什么长久活着？为你代求。他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一样的迫切。弟兄姐妹，正因为他最爱我们，正因为他把最好的给了最坏的你我，所以他可以对我们说最严厉的话，他可以要求你在人面前认他，他必然要你选边站。这就是你的真耶稣，真耶稣对人说真话，听进他说真话的人也真的成了属于他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我们迫切如同你儿子那样迫切，愿我们迫切结出果子如同他迫切栽培我们，愿我们迫切做他的羊如同他迫切做我们的主，愿我们迫切与他同死同复活如同他迫切为我们死，愿我们迫切的爱他如同他迫切的爱我们，愿我们迫切的爱他肢体如同他迫切的爱他的身体。父啊，愿我们迫切因为凡不爱你儿子的就是可咒诅，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